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白虎门的侍卫是认得他们三个的，倒是严君玉是生面孔，看了看，笑起来：“ 这位小爷面生啊， 这是东宫新添的太子伴读，以后记住了。” 原来这就是严小侯爷。 侍卫竟然知道严君玉的名号，笑着打量了一下严君玉，恭敬地朝敖纪道：“ 敖爷，令牌。” 敖纪向来行事潇洒，掏出令牌亮了亮，也不等侍卫细看，打马就走。侍卫也知道他脾气，只得开门放行。这次和上次去胡人使馆不同，上次是出了皇宫，这次是直接出了皇城，外面就是整个京城的内城了。严君玉以前也来过这里，知道这儿离西市不远，骑马回家的话只需要一刻钟，顿时心思活泛起来。 我不跟你们去烟花巷，我要回家看奶奶，我半年没回家了。 敖纪直接拿马鞭在他马上轻轻抽了一遍。 你想得美，傻小子，你真以为咱们是去逛烟花巷的？咱们是去看正事儿的。 什么正事儿？ 陪五虎使节游玩京城算不算正事儿啊？不然你以为咱们能随便出宫？太子殿下都忙成这样，伴读还回家探亲，你怕是没被御史参过。 严君玉十分不想去，但也没办法，只能跟着敖纪他们走。自己在心里暗暗盘算，等会儿找个机会溜回家去，才不跟他们去什么烟花巷。四人出了皇城，又走了一段路，都是衣着华贵、面容俊美的王孙公子，又潇洒又漂亮，骑得高头大马，说不出有多神气了。从街道上飞马而过，路人纷纷注目，有些年轻姑娘都羞红了脸，偷偷打量。荣浩还笑：“ 敖老三，看来你行情也不差呀，怎么就是娶不到媳妇呢？” 敖纪暴躁得很：“ 闭嘴，再说老子把你从马上踹下去。” 很快荣浩就笑不出来了。本来他们在街道上走着，两侧临街的楼上虽然有大胆的姑娘偷偷开窗看他们，都是小心翼翼的，但是自从转入一条小街后就换了一种氛围。仍然是拥挤街道，人又多，只能慢慢走，偏偏两边的楼上都住了人，窗户都开着，住的全是姑娘，打扮得花红柳绿的，胆子也大，都站在窗口看，甚至有人娇声道：“ 哟，好英俊的公子啊。” 说话的是个年轻女子，穿得十分鲜艳，声音也娇气，带着钩子一样，听得严君玉浑身不自在。谁知道她这话一说，街对面的窗内有人搭话了，也是个姑娘，声音更嗲，软绵绵道：“ 这你都不认识，还开张做什么生意啊？这可是安国公家的公子敖少爷，我说的对不对呀？” 严君玉偷眼看敖纪，发现他面沉如墨，对面街上又有人笑道：“ 哎呀，你歇歇吧，小娼妇，敖少爷哪里看得上你呀？敖少爷天天从后街进来，今天难得走一次前街，可别被你吓跑了。” 两侧楼上是越来越热闹，有许多姑娘干脆探出身来，有胆大的直接叫着敖纪名字，抛下手巾和花果之类的来，笑语不断，娇嗔说笑，也有看上雨嫣然的笑道：“ 哎，那个傻大个，对，就是说你呢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 雨嫣然豪迈得很，笑着说：“ 我叫雨嫣然，是前面那位敖少爷的叔叔。” 敖纪也不说话，直接一脚踹了过去，被他躲开了。 谁问他了？ 那女子五官艳丽，穿着红绡衣，敞着领口，皮肤雪白，露出臂上戴的金币串来，笑道：“ 姓雨的，你上楼来，姐姐唱曲儿给你听。”“ 好啊，什么曲儿？” 雨嫣然还和他聊了起来。“ 你管我什么曲儿，横竖不收你银子就是了。” 旁边楼上都笑成一团，都笑骂着：“ 哎呦，好聪明，赔本的买卖也做，让李妈妈知道啊，还不撕烂你的嘴。”“ 哼，老娘乐意养汉子，那老钱婆管不着。” 这女子开了个好头，顿时两边楼上都一叠声叫起来：“ 敖少爷来这里，我也不收你的银子。” 咱们花月楼的曲子啊是最好的。 哎，别信他们，咱们玉桂楼的姑娘才好看呢，还会诗词歌赋呢。 荣浩本来一路用扇子挡着脸，一边听一边笑，严君玉跟在他后面，看见他笑得几乎抽过去。眼看敖季的脸越来越黑，偏偏这巷子窄，行人拥挤，马走得也慢，前面更是一辆卖花的牛车挡住了路，速度几乎停滞下来，两边的姑娘还在肆意调笑，连荤话都说出来了。敖季也是一副要翻脸的架势，荣浩终于舍得把扇子放了下来。荣浩本就长得极漂亮，和敖季那种英气勃勃的俊朗又不同，是极儒雅极俊美，发黑如墨，肤白如月，穿了一身素色锦袍，绣着云鹤，一双眼笑微微的，真是如同桃花一般。他一露脸，场面顿时一静。两边楼上的姑娘都喝起彩来，敖季多少还有些不拘小节。荣浩到底是王府的嫡子，更是一身贵气。这些花街上的姑娘见惯了达官贵人，自然知道这是了不得的人物。他笑着朝两边拱了拱手，礼貌地说， 各位小姐还请高抬贵手，不要取笑了，咱们这还有小孩子在呢。 谁取笑了？只是这敖公子来咱们花街三四次，每次都从后街走，怎么花街上只有他天香楼是好地方，有个花魁娘子坐镇，咱们这儿都是乡野丫头不成？ 那个戴着金币串的姑娘笑道，她看起来颇有威望，一说出缘故，其他姑娘都附和道，是呀是呀，显然对敖季和雨嫣然每次直奔天香楼很有意见。 哼，我当是什么，原来是胡子们要去天香楼。 天香楼那娼妇本来就有胡姬血统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 我也听说了，咱们正统的大周人可是比不了。 岂敢岂敢，各位小姐都是国色天香，原是天香楼离得近，又是外国使节指定要去，敖少爷是在探点啊。 荣浩的话平息了这些姑娘的怒火，那金币串姑娘也笑道， 咱们也不是什么小气性的人，这些调笑的话都是认真的，敖少爷长得这么俊俏，多少姑娘连夜肚子也不收，甘心要他来光顾的。 眼看敖季的脸又黑了，荣浩连忙拱手， 多谢各位抬爱啊。 还是读书人会说话，我倒觉得你比敖公子还俊俏些，姑娘们你们说是不是啊？ 是啊，是 吗？ 岂敢岂敢。 谁知姑娘们都呼应起来，又开始调戏起荣浩来，有扔手巾的，有扔扇子的，连金凤钗都扔了下来。荣浩虽然滑头，也有点难以消受美人恩了，好在那带着金币串的姑娘道， 你们可悠着点儿，这位可不是好相与的，咱们花街上多少花魁就栽在读书人手里呢。 这倒是句实话，武人重义，官员重情，什么才子书生最是无情无义的，一转头就把咱们忘了。 那是，读书人最会骗人了，我家妈妈当年为个什么才子脸都滑了呢，到头来还不是陷在这花街里。 荣浩听得冷汗涔涔，那金币串姑娘继续说， 哎呀，依我看啊，还是让他们赶快过去是正经。哎，老吴，还不把你那破车挪一挪，再堵着路，咱们这半条街的姑娘都得跟这位读书人跑了。 一片笑声中，那辆牛车慢慢挪开了，原来是个卖花的瘸腿老头，显然也是故意堵在这儿的，不然不会这么快就挪开。荣浩松了一口气，向四周拱了拱手，大家策马快步通过了这一段路。两边楼上还扔下不少东西来，下雨一样。严君玉跟在后面，看见雨嫣然偷偷把什么揣在怀里，倒像是个金币串。他刚想和敖季告状，雨嫣然也发现了，朝他做了一个虚的动作。严君玉见他笑嘻嘻的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又怕他被告了状生气，以后不陪自己玩打仗游戏了，只能算了。好不容易过了这段路，前面就是什么天香楼了。严君玉对这些风月情事一点不懂，只想找个机会溜走。他其实长得也好看，刚才在花街上就有女孩子对他扔果子， 进了天香楼，也有刚梳上头的小丫鬟偷偷打量他。他只浑然不觉，只在见到那个什么花魁时略微惊讶了一下。严君玉也会读诗，当初看到一篇雨林郎，以为是说宫中的雨林卫的，就背了下来，对里面那个胡姬印象很深。天香楼的花魁活脱脱就是从那首诗里走出来的，肤白如雪，发色墨黑，眼睛却是绿色的，宝石一样，穿着金色狐裙正在跳舞，裙摆如同盛放的花一般，动作又洒脱又好看，和宫里舞姬的温柔婀娜又不同。五湖使节都很满意，那个赤节的首领石豹干脆站起来大声喝彩，把身上戴的玉珠解下来扔到他脚下的地毯上当作打赏。其他胡人也纷纷扔下许多珠宝，天香楼的老鸨嘴都笑歪了。严君玉打量西戎人，看见那个蒙苍王子也一脸赞赏。胡姬跳到一半，他忽然站起身来，也加入了进去。原来胡旋舞不止女人可以跳，男人也能跳，而且动作充满力度，干脆利落，两道身影相得益彰，竟然十分和谐。连乐师的琵琶也越弹越急，如同暴雨打金盘，那胡姬花魁转得让人眼花缭乱，周身环佩叮当，越发显得身形如同风中的花枝一样。琵琶声快到极致，最终当心一滑，戛然而止，花魁也停下转动，身形摇晃一下，被蒙苍王子拦腰搂住，如同摘下一枝花一般。四周静了一瞬，然后响起热烈的喝彩声。蒙苍在喝彩声中解下了腰间佩刀，递给花魁。花魁伸手接过，朝着他微微一笑，虽然满脸香汗淋漓，却仍然是国色天香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